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了聊他人生的两大遗憾。他说他的幸福来得太晚，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小老弟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喜欢的那种名人经典语录啊？ 啊，名人语录啊？ 嗨，我呀就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说得真好。 哪句啊？ 就是那句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话我是感同身受啊。 为什么说感同身受呢？你很想出名？ 跟出名没什么关系，我喜欢的重点是后半句，不是出不出名的问题，而是人呐。 人？ 嗯，唉，可能就是因为我生命里重要的人来得太晚了吧，所以我经常会想，如果当初， 如果当初会怎么样？ 当初的事儿，今天可能喝的有点多，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想说说。哎，你现在有时间吗？不嫌我唠叨吧？ 怎么会呢，我开故事酒吧就是为了听故事。 哈哈，那正好。哎，要说我这辈子最大的两个遗憾，一个呢就是我高考落榜，另一个呢，哎，我一会儿再说吧。当时啊，我光高三就读了4年，可最后放榜的时候还是没有我名字。 后来你就放弃了？ 其实我真不想放弃，因为我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用像村里的那些同龄人一样被父母逼着去相亲，早早的就结婚生子了。可这么一年年的复读，他也不是办法呀。后来我妈就想到了个法子，她去庙里给我求了个签儿，结果你猜她是个什么签儿？ 什么签？ 下下签儿。大概意思是说我命中就没有功名，该娶个媳妇儿收收心了。 唉， 那个年代村里人嘛，一个个都迷信的不行，爸妈的意思呢也是让我就这么算了，但是我不乐意啊。 正好当时村里啊有几个老乡打算去广州，我就求他们把我也带上。本来寻思着这次终于可以出去闯一闯了，可没想到这车刚到郑州，我就发现我兜里的钱呢被偷了 啊！ 当时我浑身上下可就只有那么一张100块钱的钞票了。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呀？ 哎，那时候我就想，我这还去广州，怎么去呀？嘿，现在看我当时呢也是傻，要放现在我肯定就不管不顾的就去了，好歹活了这么多年，生意也做过来了，别的没有啊，胆子还是有那么一些的。可当时我是真年轻啊，没钱了，觉得没保障了，就想回家。 所以你就借钱回去了？ 借钱谁能借给我呀？我是生生顺着那个国道啊，我一路走回去的。 啊，你胆子够大的呀。 哼，那能怎么办呀，我兜里真是一分钱也没有，就剩一双腿能走了。最后啊，总算是回到了家，我也没别的选择了，只有相亲一条路可走了。我见的第一个姑娘啊，说白了我就没想好好看，那时候根本就没什么心思在乡下结婚，毕竟读书读了这么几年了，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头。当时我俩见面的时候被安排在村东头的那个供销社，你知道吧？ 嗯， 供销社的门口，路过杂食店的时候，我也是脑子一抽，花2块钱买了瓶白酒，边走边喝，把它给喝光了。哎，我见着那姑娘的时候，我这酒劲上头，走道都走不了直线了。 嗯，你这个样子怎么相亲啊？ 哎，现在想想啊，这确实不合适。我记得人家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再加上是熟人介绍的，估计啊那次真给家里人丢脸丢大了。 那这之后他们还敢给你安排相亲吗？ 不是敢不敢，是必须得相啊，毕竟我当时已经20出头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又给我介绍了一姑娘，哎，刚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特土，穿着件花衬衫，长得又黑，还是头短发。我当时就故意跟她说一些她肯定不懂的那些文学知识啊。 你还真是擅长让人下不来台啊。哎， 年轻嘛，所以啊她干脆就不说话了，就在那儿坐着。当时我就想啊，这姑娘是不是有点傻呀？后来我爸问我怎么样，我听他的意思，要是我觉得行的话，明天就去定亲事了。当时我呢，怎么说呢，无力反驳吧。虽然我觉得婚姻大事好歹也要讲究几分自愿，可我在那种情况下自己的意见能有多少分量啊。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3个月之后我就和这姑娘结婚了。 看来那个姑娘对你也很满意。 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儿，所以结婚当晚我就问过她，我说我没钱没地位，长得也磕碜，你图我啥呀？你猜她怎么说？ 嗯， 她说她啥也不图，就看着我有文化，说话在理儿，办事靠谱，不欺负他。哎，他真傻呀。 怎么了？你们婚后不幸福？ 幸不幸福的，这么多年过来了，我老婆这人啊其实对我不错。我那时候准备考本科课程，他就把他的嫁妆钱拿出来，让我在县里开了家杂货店糊口，自己呢就留在家里干农活。那年夏天我去外地进货，顺便回了趟家，看见家里没人，就去了地里，就看见他正顶着日头收麦子。我 这当时心里也是挺过意不去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 啊，怎么能让媳妇儿受这种累呢？后来呢，我就想帮帮她，她看见了竟然骂我不知轻重，说这考学的事儿不能耽搁，就这么把我赶回了县城里了。 哎，就凭这事儿，我就觉得你是老婆没娶错。 嗯，是啊，她是个好老婆，不过我也很拼呢。自学了大学课程之后又下了海，生意呢是越做越大，有钱了，孩子也有了，全家人也都搬到大城市了，我觉得我也对得起他了啊。哎，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自己啊。 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不是说我这辈子有两个遗憾吗？这另一个遗憾，与其说是遗憾，不如说是个错误 啊， 是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嗯，我懂了，不过不一定男人都会犯吧。 嗨，这有什么一定不一定的，这结婚呢，不总得有个七年之痒吗？哎，小老弟啊，你肯定还没结婚吧？ 嗯， 结了婚你就明白了。不过我呀，还真不后悔遇见他。他叫李军。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他才19岁。那时候他刚刚到我们公司，是人事部给我招来的秘书。说来也巧，我高考落榜，他大学辍学。 辍学？为什么辍学啊？ 家里供不起了呗。当时我觉得这孩子和我挺像，就想着时不时的在业务上帮衬着他，他做的也都挺好的，一来二去的我对他就有了好感。后来呢，我们俩一起去北京出差，当然是我安排的啊。一路上本不该发生什么的，我也守着上下级的底线呢。哎，可是那次我们俩都喝多了，所以就我承认啊，我对他确实存了这心思也挺久了啊，但是没想到真会发生这事。之后我们就像一对恋人一样，去玩碰碰车，去看画展，去徒步，去旅游。他给我看到了他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语言也比我和我老婆更多。和他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那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就像张爱玲和胡兰成婚书上写的一样，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哼，这句话用的倒也挺恰当的。 是啊，我觉得我就是个翻版的胡兰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但当我想起家里的老婆，我的理智又告诉我，我一定得忘记丽君。可是有一点我必须承认，丽君才是我真正的初恋。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相见恨晚。他喜欢张爱玲，我也就看了一些，然后我才记住了刚才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我是真的觉得李军来得太晚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毕生的诗意都给了李军，却没给你的妻子哪怕一丁点的浪漫？ 浪漫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谁的，你只有真正爱过一个人才想给他浪漫。就算你没结过婚，但你总谈过恋爱吧。 嗯，那这事你老婆知道吗？ 唉，后来被他发现了，然后就闹得天翻地覆，吵得不可开交。我那时候真的想离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我老婆也行。 这就是你所谓的 为爱情而活。 我知道这种想法很冲动，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那时候不光我，丽君也开始被公司议论，所以特别的不开心。后来呢，我决定送她去中山大学，让她把大学念完， 然后将公开的恋情转为地下情。 你这对你说的没错啊。所以我那段时间呢，就经常出差去不同的地方。出差之前总是我老婆给我订车票，开车送我去车站。她一走，我就马上退了手里的票，再订一张到广州的票。就这样过了两年，丽君也毕业回公司了。 她竟然还回了你的公司啊？ 她是为了我。其实这两年我也很纠结，一边是发妻，一边是爱情，我也不知道该选哪边了。哎，真是造化弄人啊。就在这时候，我老婆竟然怀孕了。你知道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我竟然想去和丽君私奔。我觉得我真是疯了。可是丽君知道消息后，她居然…… 她怎么了？ 她走了，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她倒是个明白人啊。 她明白，可我痛苦。那段时间我不吃不喝，身体也垮了，最后直接住进了医院里。 哎呀，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住院的时候，我妈也和你说过同样的话，你们还是不懂她对我的意义啊。不过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丽君她竟然来医院看我了。 她怎么会来的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老婆。她看我不吃不喝，心里难受，他就想办法找到了丽君，让他过来照顾我，直到我出院。其实我老婆那时候已经怀孕7个月了，我本来以为他会用孩子来要挟我，让我不要离婚。我真的没想到。 你那个时候还会觉得这个激发不起你任何浪漫的老婆比不上你所谓的爱情吗？ 他们两个在我心里是一样的重要，一个我拥有了那么久，一个我失去了那么久。但是说句心里话，看见我老婆为我付出了这么多，甚至是为了我的快乐都能放下做妻子的尊严，我那时候就想，我绝不能离开她，我要承担起对她对家庭的责任。 那后来呢？ 后来丽君一直照顾我，直到我出院。可我老婆却病倒了，她本身是高龄产妇，再加上我住院的这段时间她不注意身体，心情也不好，没怎么好好吃饭，竟然得了营养不良。在生孩子之前，她每天都要打7个小时的点滴，动也不能动，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后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虽然是早产，但好歹是母女平安。我当时在屋外看着保温箱里的女儿，又想到病床上的老婆。唉，真是惭愧啊。 与其惭愧不安，不如珍惜当下。 是啊，孩子出生之后，丽君就悄悄地走了。他走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上说，放下是一种慈悲，对自己也是对放不下的那个人。这封信一直留在我的抽屉里，每次我看见他，我总觉得对不起丽君，他把那么多年的青春都献给了我，我觉得我配不上他，也配不上我老婆。 那丽君走后，你和你老婆现在？ 现在我们比从前更珍惜彼此了。我们会在家里一起看电影，晚上吃完饭还会一起去附近的广场散步。我下班早的话会陪她去菜市场买菜砍价。有一次放假，我和她在家里看电影，一口气看了两部，小街和芙蓉镇都是老电影了，你不一定都看过。 看倒是看过，太印象不深了。 你不知道，看完那两个电影，我老婆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问她怎么哭那么惨呀？她说，她想起了她嫁给我那年，有一次村里小学操场上放电影，我们搬了小板凳去看。我全程都在看电影，她却记住了那年夏天的萤火虫，还有青蛙的叫声。她还跟我说，那时候多好。干活虽然累，但是还是开心的不行。 这难道不是浪漫吗？ 是啊，也可以说是浪漫吧。现在我有时候半夜一觉醒来，看见我老婆在我旁边安心的睡觉，我就不知道怎的突然就想哭。你说都老伴儿老伴儿的叫了，这老伴儿可不就是老赖的伴儿吗？ 那么丽君，你现在还想他吗？ 我要说是再也不想他了，你也不会信吧。我要是认为他在生命里无关紧要，我也不可能和你说呀。其实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场我遗失了很久的，本该属于我的爱情。但是这样的爱情只能在年轻时发生，我算是在错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吧。 嗯，按照规矩呢，我要送给讲故事的客人一杯鸡尾酒，你稍等一下。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刺罗兰利口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紫月亮。 紫色的酒，所以叫紫月亮，名字起得挺浪漫啊。 对啊，因为加入了紫罗兰利口酒，所以颜色才是紫的。 嗯，怪不得呢。 不过我想问你，月亮究竟是什么颜色的呢？ 啊，月亮不是黄色的啊？不，月亮是因为有阳光的反射才变成黄色的，所以真正的月亮应该是灰色的吧。这怎么突然想问这个呀？ 无论是黄的还是灰的，总之不会是紫色的，对吧？ 对。 说到底啊，这种浪漫的颜色不过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在我看来，你和丽君之间的浪漫和所谓的爱情也是如此。 别开玩笑了，你是说我之前对丽君的感受都是假的吗？ 感受当然是真切的，但这一切不过是始于你对新鲜感的追求，以及对自己渴望而不可得的事物的欲望。很多人一辈子啊都在努力打捞水中之月，反而认为呢天上光秃秃的月亮毫无美感可言，可实际上照亮我们夜路的却从来不是水中闪烁着各种浪漫光芒的月亮。现在你已经感受到了头顶洒下来的光亮，在我看来啊，只要好好珍惜这份光亮，你的人生就已经没有遗憾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失去了第三者》，他说他失恋了。原作易北，改编王浩洋，制作陈寒，演播刘从、陈光，录音严乔峰、董珂，

会唱这个船工号的是吧？ 啊，对，全会吹。